起立，来陪我一起不急，自我最大的角度，谁会是我将军？别人个个在争冠军，我在跟我自己拼，只要带下我这个假想敌。 我浑身 神经痛不敢提， 我最怕 输给上个自己， 我浑身 神经绝不想提，不断挑战我自己， 做更好的我。更好的我，做更好的我， 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攻下旧的我，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不假思索，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追鬼再跳左，做更好的我，做更好的我。 又将会错过了什么？又将会收获什么？看谁走向离合，越是未知越激动，像是每一次经过和自己擦肩而过，你不向前最快乐。哦、oh, ，我浑身 神经从不喊停， 我最怕 自己怀疑自己， 我浑身 神经绝不想停，若要战胜我， 做更好的我，做更好的我，做更好的我。 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攻下旧的我，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不假思索，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追鬼再跳左，做更好的我，做更好的我。 做更好的我，他是 Ella 陈嘉桦，浑身是劲儿。10:06，欢迎你来到今天11月13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狂贺。 今天呢，一样在第一个小时会帮大家哈利路亚哈一下，帮大家加油打气。第二个小时呢，是强强的塔罗世界，要来帮他算塔罗喽。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以上就是今天三个小时的在直播的现场倒数吗？ 对不起，太晚开了。 哎呀，请让我拿个耳机先。 如果你想要参与强强的直播，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 如果你想要占有我，也可以直接上直播占有。新的脚架搞让我 感觉不错，是不是？ 不有点不习惯。 这个周末呢，有的人有连续假期，有的人连续假期呢可能是5、6日，有可能是6、1日，有的可能更自由，是不是可以让你自由的选，就是你们公司决定在哪一天就是在哪一天。不晓得你也是有连续3天的假期吗？好棒哟！ 好羡慕大家都有好多假期，好棒哟！你们假日都在干什么？ 这个周末你都在干什么呢？ 而且，哇、哦，它是会动的，新的脚架好难参透啊！ 是不是太重啦？ 不，它是有一个卡损。你一拨它的底下可以转向，然后再把它锁紧的。我手残就去。 所以刚如果看你直播的人应该都吐咯。 不至于吐，但是可能吓到，会吓到。哎呀，好，我刚说到哪了？ 你说这个周末大家在干嘛？ 哦，天气很好，出乎我意料的又回复夏天的天气，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我看到有新闻说呢，就是下周秋老虎会发威。对，如果你 秋老虎。 就 都冬天了还有秋老虎， 我们有冬天吗？我们冬天根本就还没来啊， 立冬啦， 我们现在已经背离那个正常节气很久嘞。 可是那也不能算秋老虎啊。 可是他真的是提醒大家，你夏天衣服也不用收得那么的快，搞不好会太热、 就连今天白天都是穿背心。 有人在问说怎么还没有直播呢？有，现在直播已经开始了，所以你想看强强直播的话，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就可以看得到了。今天今天点点陪你到1点钟。 碟随堂考。 本周最后一次来自于邦乔飞的飞碟随堂考，请问你知道邦乔飞的最新专辑名称吗？不管你要回答中文或是英文都行，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他们的最新专辑名称，他们就要送你邦乔飞摇滚通行证还有回忆拼贴相框。 第六张全新录音室专辑，首播同名单曲《离心力》，抛不开，舍不得，一个让人戒不了的引力。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人算天算，不如自己算，掌握时机，趁现在。宾士 C Class 精算时机全方案，享有高额零利率，过三年租赁方案。绝佳时机极少出现，立即拥有 C Class， 详情请查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好多花哦，妈妈帮我拍照。 好，来。 啊，是鸟的形状哎， 宝贝，这是孔雀哦。今年的新社花海展区以孔雀造型为主题，由立体花卉及大面积的花海跨区装饰而成，另外还有30公顷的花海景观呢。 啊， 那我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2016新社花海于11月5日盛大开幕，更多讯息请上活动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提供。 软木华印表机小教室，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裂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供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8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我是郑浩玄。 当你远走了，当爱变躯壳，我们之间还剩下什么可以叫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6，欢迎你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第一个小时呢，是我们的青春点名部，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哈一下了。哈利路亚呢，就是来帮大家加油打气， 干巴的 非常非常简单，所以如果你需要被鼓励，需要被鼓舞，需要被抚慰，需要被拍拍，都欢迎你可以在这个小时留言给我们，让我们帮你 干巴的 干巴的。 那方法有很多啊，你可以现在在 APP 上留言，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可以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当然你也可以事先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我们每周都会有一篇新文章，你就在下方直接留下你要哈的事情就可以了。 是的啊，只在你那儿。 小不点说，希望青春点点点帮我哈一下，最近上班上课加上戏剧公演还有毕测编辑还有即将要来的期中考，让我忙到快疯了。我想要哈一下，希望我能够顺利的将所有事情都处理好，也能如期毕业。还有呆豆说，我男朋友第一轮面试都通过了，但是还是想请你们帮他哈一下，希望有小组要接收他，可以顺利拿下明年的暑假实习，并且申请工作身份一切顺利。 好， 然后顺便也帮我哈一下这季的项目顺利完成完美，然后明年呢可以升职还有加薪。 好， 干巴的干巴的。 没了吗？好，还有就是珊珊下礼拜光荣国小合唱要比赛了，要去三和国中比赛，他说每天都会练习80分钟，不想要跟上年度一样只拿个亚军，希望可以顺利的唱到冠军。另外来自阿门州，阿门州是哪里啊？ 阿门州 一个州叫做阿门，门阿门就是阿门阿门阿门州，阿门州的梁贝，他叫梁贝，他说希望负面情绪和想法不要再跑出来了，暴怒的心情也可以消失，感谢哈利路亚。诶，现在的留言是有新的表情符号可以直接在上面用吗？ 不就是有点像手机里面内建的吗？ 然后是可以印出来的。 嗯， 我因为我以前都没有看过这些表情符号，诶，好厉害哦。好，以上就是今天哈利路亚的人。 他刚那个阿门粥的粥有没有三点水啊？ 有。 有点好奇到底在哪？ 是真的一个地方吗？ 阿门粥 ，Amen， 代表神佑的领土，就是神明保佑。分为在托尔金的小说中，嗯， 是基督教吗？还是天主教？还是什么？ 哎，我真的完全 应该不是佛教吧？也不是道教。 阿门州代表神佑的领土，分为维林诺阿瑞曼地区还有阿维塔三地区。在托尔金的小说当中呢，它位于阿尔达西方，面对贝列盖尔海，大海的彼岸是中土大陆。 什么？ 这是魔戒里面的东西啊？ 可能吧。 好的，那如果以上这四位已经先留言的朋友们，让我们先来帮你嗨鲁啊嗨一下哟。 好，今天既然心情起起伏伏，那就只有一件事情想要唱，就一句话。预备，开始。祝我一切顺利，祝我一切顺利，找房子也顺利，工作也顺利，拍戏也顺利，卖蛋糕也很顺利，搬家不要花太多钱，希望搬家公司搬得又好又便宜，非常好。 02-23-63-9955，你要嗨鲁阿妈可以打给我们，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直接留言，或是在吴仲强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我们都可以帮你哈利路亚嗨下哟。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Loaded. Yeah, it's over. 你在等什么？ I'm ready for her. Alpha 萧亚轩这一首《爱情通关密语》，我看看有没有有谁要哈利路亚哈一下呢？ 有一个鱼同学吧，鱼同学他说他要去看脖子，因为他的手麻，已经一个礼拜了。 希望可以找到那个源头是什么。Mina 说我想要他希望我跟我男友感冒快点好，你们少见面就行了。不是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我又传染给你，你又传染给我，我快好了又给你，你快好了又给我 啊，这个理论非常的正确，你们真的少见面彼此就不会互相传染了。 陈颖想要他，他明天要看女神马思纯的七月与安生金马影展场，他希望他的身边不要做到那一些极品，比如说过动鹅啊，睡着啊，狂用塑胶袋洗洗洒洒，狂用手机的，他希望可以安安稳稳的看完一部好电影这样。有人说昨天看了综艺三国志，请问是鬼抓人的游戏吗？就是那刚 播了， 播了，昨天第一次播。昨天在我帮你 把酒言欢。 应该是昨天那一集刚好是抓人的游戏吧，每一集的那一个内容不太一样的。怡婷想要帮我嗨一下，希望弟弟车祸快快好，希望家人出入都平安。哇！欸，是今天还是明天？有人说月亮非常的圆。 明天，今天已经很圆了，明天是超级月亮。而且听说狮子座流星雨也要来了，好像是12月吧。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看过流星雨欸。 我看过流星花园。 我也看过陪你去。 去看流星雨欸，你用你用非常冷漠跟死气沉沉方式唱这首歌。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看太棒，我喜欢。 你喜欢听我死气沉沉唱歌哦。 就是流星雨可能会砸下来大家一起死一样。 那流星雨真的是很多流星啾啾啾啾啾。 他说这次狮子座流星雨好像多到就是一个小时之内可能会有15颗左右。 一个小时15颗。 对，很大，就是一直画过去一直画过去。怎么了吗？是不是很难想象？ 比我想象中好像少蛮多的。 哦，你以为是咻咻咻咻，真的是。 我以为真的 像火花那样。 非常的壮观。一个小时15颗表示一小时60分钟15颗。四分钟一颗。 没，它也有可能是同时出现或者是陆续，我也不知道怎么 算。我现在先搞清楚 ,60 分钟15颗。几分钟一颗，四分钟一颗。 他不，你觉得流星会算得这么刚好间隔这样吗？ 平均一个感觉啦。 没有，他可能会同时出现，哎，突然两颗飞过去，或者几颗飞过去这样子。 那你自己经验看的那一次呢？ 我从来没看过流星。 那你上次，你刚刚不是说你有看流星雨？ 我说我看流星花园。 哦，对对对对对 ，sorry。好，刚刚是那个沈小姐说她在菲律宾出差，可是她今天晚上看到超级月亮。嘉宇想要他，他明天上班可以再包装线。人人想要他，星期五要考丙级调饮。为什么这个证照很好喝的感觉啊？嗯，希望考试顺利，可以拿到证照哟。 干巴爹， 你要哈利路亚吗？欢迎来留言哦，直播下方 ，Apple 里头都可以。 我喜欢你，我贪恋你，我讨厌你，我常想你，我总在那浪漫的时候在梦里见到你。哦，都是为你，都为了你，我发神经，我神经病，可能还有一点点偏执狂的相思病。我注意你的睡眼惺忪，我注意你的穿越头，我注意你的小小手手，我注意你的很害羞，我注意你的眼袋，你的耳朵，你的眉毛，你的味道，你的双手，你的锁骨，你的肌肉，你的笑容，你的有话直说，你的理性感情我都想要拥有。很严肃的我，很有趣的我，都是我的幽默。关于你的世界，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的优点，关于你的缺点，还有关于我们之间，我都想要深入了解。关于我的头发，关于开始出卖，关于是否老爷，关于脸上的嘴，我总是在。 到侧边，跟这首歌没什么关联。关于世界，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的过度，关于你的缺点，还有关于我们之间，我都想要深入了解。关于我早的，关于开始突围，关于什么老爷，关于泪洒的罪，什么扯到侧边，跟这首歌有什么关联？我不知道，但你知道我的点。从前有一个人叫做我，我喜欢你，我贪恋你，我讨厌你，我想想你，我总在那浪漫的时候在梦里见到你。哦，都是为你，都为了你，我发神经，我神经病，可能还有一点点偏执狂的相思病。我注意你的睡眼惺忪，我注意你的皱眉头，我注意你的小小手手，我注意你的很害羞，我注意你的眼袋，你的耳朵，你的眉毛，你的味道，你的双手，你的锁骨，你的赘肉，你的笑容，你的有话直说，你的理性感情我都想要拥有。很严肃的我，很有趣的我，都是我的幽默。关于你的世界，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的优点，关于你的缺点，还有关于我们之间，我都想要深入了解。关于我们早的，关于开始突围，关于什么老爷，关于泪洒的罪，怎么才到这边，跟这首歌没什么关联。关于世界，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的优点，关于你的缺点，还有关于我们之间，我都想要深入了解。关于我们早的，关于开始突围，关于什么老爷，关于泪洒的罪，怎么才到这边，跟这首歌有什么关联？我不知道，但你知道我的点。 你说好听啊，这首歌我可以重播200次。 好，那我们今天就只听这一首。 但我们没有办法播到200次。来自于谢和弦的关于你的烦恼，关于你的寂寞，关于你的害路啊，有什么想要哈呢？海里说想要哈过敏，快快离开，不想要一直老皮醉，然后想要哈玛丽在三国志的镜头多多。其实我真的没有奢求说在三国志的镜头要很多，因为那个主持群真的太大了，然后我在这个节目最大最大的目标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废棒，但是不要废的那么明显。 既然是废棒，又不想被人家看穿， 对， 希望表现尚可尚可。 希望想说啊，能越长越好，越长越好，越长越好。但是真的就是每个人都玩得非常辛苦。那第一集呢，昨天有看到很多人的反应，关于剪接的建议啊，关卡建议啊，有就是制作单位都有看到。 嗯， 我个人觉得我不能剧透太多，但是我猜我目前为止录过这几集来人生的高峰，目前涨停板可能会落在第三集。因为我不太确定他们那个剪，我想到的那一趴会在第几集。 反正有一趴很好笑，大概会在二三集，反正你每一集都锁定，你就一定看得到。 对，好。 好。 然后 YC 想哈一下19-20的记账式考试能够顺利考取，我不想再重来一次了。 Doris, 不是 Doris Baby? 不是 Doris Baby。他说希望喵小英礼拜三上课顺利，不要被欺负。 显荣说我想要哈，可以赶快走出失落的感觉，而且他是写走出失落的感觉，回到我的课业上，不要想太多。然后美谷咪呢说帮我跟阿卡内哈这周末的东京行平安顺利。东京行有一个点太新潮了、 我今天一滑脸书就发现了，哎，这个不转贴给五马力，我一定会下18层地狱。 这真的太酷了，我现在马上上去搜寻那个点到底在哪。 就是在东京呢出现了一个观光景，就是类似动漫的地方，然后呢它有一个，它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呢？你可以当护羽旅兄。 很酷、欸、 什么意思？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呢建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护羽旅地。就真的护，你有看悠悠白书的人就会知道， 就是反正就是个巨无霸的护羽旅，你可以在他的那个肩膀上， 你可以爬到他肩膀上， 我帮你看这个在 哪，当他哥哥。 你那一天呢，最好是弄个墨镜，会比较像他哥，不然就是你的眼神要很倒三角才会像， 不然就是你头发也要长一点比较好。 这个在哪里？在东京的哈拉鸠库元素是一定会去的啦。 哈拉鸠库 元素街头应该都行啊。 会不会很多人一爬上去也不想想自己的体重，最后护羽旅兄就垮，护羽旅弟就垮了。 拉佛雷，拉佛雷， 拉佛利， 拉佛雷就是那个拉佛雷。Love Red 是英文啊， 就在那边很近啦，就在那个转角那边而已。 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 Google 一下什么日东京护羽旅兄还护羽旅弟，应该找得到。 嗯哼， 对，然后我觉得看起来蛮有趣的，因为护羽旅弟的姿势是在滑手机， 因为他在玩怪物弹珠， 他在玩怪物弹珠，然后你可以趴在他的肩头上看他玩怪物弹珠，还蛮幽默的。 然后蔡慧达想要哈，拜托拜托，我隔壁的二邻居快快搬走。 我吗？ 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与其把你自己的人生跟命运就是祈求在一个你根本控制不到的邻居，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你应该要就是搬离那个地方。 Why？ 就是你怎么会期待一个你的二邻居离开呢？你控制他要搬离比你控制可以你决定要离开这个烂地方容易的多、欸、 你知道好房子有多难找？ 我知道啊，所以你就是所以当、就是、你就可以平常可能多物色多看、而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住在家里面的人不懂的事情了。不要拿你这种妈宝的心态来跟我们住在外面的辛苦人比。 不是，你要想反而如果像我们已经我们就买房子那更难搬欸。 对啊， 就是你就已经落在那个地方啦。 对啊，意思是要对。 可是租屋不是更好移动吗？比你买好 一个单位。错了，你知道租屋要买房子，你就是落地生根了。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就也得在这，除非你把房子卖掉，对不对？租屋更麻烦，因为租屋就是随着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生活圈跑。你真的要找到一间你喜欢，然后价格合理，然后里面可能东西都有的地方。 可是现在这个点，你就是不喜欢啊。 他搞不好房子很棒。他是唯一的讨厌的地方，就只有他的邻居。他搞不好价钱也合理，房子也很棒，生活环境、机能什么都很棒，离公司可能也近。你要他搬，你知道搬家有多麻烦 ？My bad， 我道歉。 道歉。 西门町的万年，没有多余时间可以让我浪费，直接快步冲上二楼的球鞋店，就像回教徒来到阿拉的圣殿。我能清清楚楚背下所有球鞋的价钱，就好像默写九九乘法表般的准确。老板问我到底要看几遍，略带不耐烦的口气，听了真的很讨厌。不过还好，这次我的口袋里有钱存了半年，一切就是为了今天。潘朵拉的宝盒从仓库拿出来，打开白底蓝勾勾住我的心坎，享受空气的这独特味道。我像灰姑娘一样坐在沙发上，试穿几个同好羡慕的围观，老板爽歪歪，现金往上进口袋，心里暗中盘算，这个家伙最近应该不会再来犯。不过老板，如果下个星期不用补习，我还是会准时出席，依然站在这里望着墙壁，问你一些其实我心里通通都有答案的问题。西门町其实充满危险，出了门遇到几个红苹果的少年，我的身高比他们高一些，但是我的长相一看就是好欺负的脸，没办法又被他们勒索了一点。不过还好他们没有发现我的新球鞋，因为他们很怂，他们不懂，他们早熟，他们只想拿点钱去打 snowball。 回到家打开鞋盒用力闻一下，刷新球鞋的味道比麦当劳还香，把鞋带一个一个穿上，这种满足感是旁人无法想象。吃完晚餐全家在客厅看五等奖，我把房门轻轻带上，假装读书，其实是在喊球鞋做最深层的感情培养。啊，和他说话，把他拿上书架，再放到地上，又拿上书桌，再摆在地上，像个傻瓜。 知不觉就这样进入梦乡地。白天坐校车上学，知道早自习要考数学，什么都不会，手心开花大滚都是难免。不过那又怎样？车窗外的阳光超乎我的想象，三角函数、物理、化学，我只期待体育课换上我的星球鞋，奋力一跳摸到篮筐，纵横全场无人能挡，就像我的超级偶像 Charles Barkley 一样。 我的星球是爱情大梦想的实现。 现实的2007年，工作占据大部分的时间，难得忙里偷闲，开着我的红色跑车来到西门町的万年。下意识的反应，我直接冲上二楼的球鞋店，老板还在，还是那张臭脸，不过对我来说仿佛多了一份亲切，毕竟真的只有他陪着我度过了我那段最青涩的童年。繁忙的人潮，拥挤的街道，夕阳烂情的照，仿佛真的感到岁月最老，挂在墙上琳琅满目的鞋，临走前还是忍不住想要多看一眼，惊呼一瞥，瞥到几个驻足少年，渴望的表情，面对老板精致的脸，画面就像回到从前，时光倒流，把我带回1986年。 在他的心中，是决定带梦想的实现，一直在一起，世界一直往前，梦想没有改变。在他的心中，是决定带梦想的实现，一直在一起，世界一直往前。 马念先的歌曲《星球鞋男孩梦》，我刚刚搞错吗？我把护旅兄弟搞错了，戴墨镜是弟弟，护旅兄 哦，戴墨镜是弟弟啊， 可以当他哥哥， 可以当他哥哥。 志豪说：“我明天生日，然后我想要喊我的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刚直播的人上面都在问你说：“刚刚在放歌的时候，你是在吵架吗？”没有，他是在讲电话而已。 我就是个嗓门很大的人啊， 因为我同时把音乐开得很大声，所以背景音乐就是你在那边咆哮。 叭叭叭叭叭叭 呀，他只在聊天而已。 Ingrid 说：“明天新工作，希望一切顺利，做得长久。” 干巴爹。 刚刚的超回答说：“嗯，那栋房子的问题就只有那个。”邻居很烦，其他都很好 啊， 所以搬家，然后很多人也说搬家真的非常麻烦。 我在这边再度跟大家道歉，对不起，毛宝真的不明白、哦。 你是不是没有搬过家？ 有啊， 你搬什么家？小时候， 小时候搬过家，搬过两次。 几岁啊？ 一次是 两岁， 一次是两次，蛮近的。 几岁、啊？有意识了吗？ 大概看得到啊、就是那什么小六国一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不太会有感觉、啊、因为都会大人帮你处理 好。我国一有感情了， 不是、 啊、好吗？ 没有，我是说 我这种没血没泪， 大人会帮你处理好，就是他们会帮你打包什么的。 我们家也不就是我跟我妈。 对啊， 嗯， 你知道现在搬家，你光是想你要把家里面东西一件一件， 可是有啊，就是我们家重新装潢的时候也是把所有东西全部撤出， 就很麻烦啊。 可是就很蛮开心的，我觉得可以丢东西很快乐，就是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啊、天哪，这个垃圾，天哪，这个…… 哎、欸，那你们家把东西全部清，就是搬出来的时候放哪？嗯、 就是租另外一间房子，然后全部搬进去这样子，然后苏小姐顺便就住在那里面 哦， 就是她跟一堆 杂物， 她就是住在仓库里那种概念。哇，因为那些东西你也不可能就是为了那几个月你把它又拿出来放，一定是就是一箱一箱收着。 So God, 嗯、对啊，其实就是麻烦，因为搬家就是麻烦。好， 我刚好说过 ，mini 想要哈妈妈的手，赶快好吗？ 我也忘了、欸。 嗯，好，希望你妈妈的手快快好。 干巴爹。 嗯哼， 没了， 没有了。 一边排队买早餐，一边打哈欠，一定要最后一分钟才打卡，刚好压线。坐下看个 Facebook， 找朋友聊一下天，前提是掌握老板行程才不会被发现。我打开邮件，然后点来点去，点来点去，星期一症候群到星期四还没痊愈。吃完早餐，然后再去泡杯咖啡，看看时间才10:30，就觉得好累。我坐在马桶上睡觉，睡了40分钟，把报告传给同事说我们要40分工。在主管面前，我跟同事聊 KPI， 吃饭的时候聊哪个主管最击败。下午睡醒，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公司没网路的话，我都玩伤心小站。瞬间切换视窗，团购要及时下单。又是忙碌的一天，现在我要下班。Yeah， 不要告诉我老板，拜托不要告诉我老板， 不好意思， 拜托不要告诉我老板， 对不起， 他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感。拜托不要告诉我老板， 认真上 班。拜托不要告诉我老板，拜托不要告诉我老板， 以后不会， 不然我会加班加到好晚。我在上班的时候写歌，想着下班跟你约会，要去东区还是北车，还是板桥吃鸭腿呢？因为离你家近。开会一边做会议记录，我一边押韵一边传讯息跟你说昨晚梦到的事，表情严肃，像在处理重要的事。跟你说开会好无聊，一边看未读通知，一边 diss 坐在另一边的同事。但是下礼拜准备去出差2个星期，你说你会很想很想我，想得心急。而我即将离乡背井起航，飞向西方，多么希望机场可以将你装进行李箱。而我在异乡拿起一张信纸，上面写着一行歌词，一双韵脚跟你的地址，写了一整天，写到眼睛好酸。又是忙碌的一天，现在我要下班。不要告诉我老板，拜托不要告诉我老板，拜托不要告诉我老板，他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感。拜托不要告诉我老板，拜托不要告诉我老板，不然我会加班加到好晚。我在上班时写歌还是写不完，我在上班的时候好想出去玩，想着如果旅游的话要去哪里好，日本、欧洲、蓝屿、帛琉或许巴厘岛。我在上班时写歌还是写不完，我在上班的时候好想出去玩，想着如果旅游的话要去哪里好，日本、欧洲、蓝屿、帛琉或许巴厘岛。 巴厘岛， 巴厘岛。 10:4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再帮大家哈利多哈一下。 巴厘岛， 容我再宣传一下，在这个月份，11月份，伟人的月份，我们要进行我们的2016的年末版剧。 好棒，又要版剧了，耶！都是老脸孔，老脸孔。 10月20号。 怎样忘了， 突然有点紧张记错。11月20号，然后我们会在星星秀泰约大家一起来看电影，看常常搞轰趴。 不是我搞轰趴哦，是常常，不是强强， 是常常搞轰趴。我们这一厅就是青春点点点厅，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入座咯。那关于买票的细节，如何领票，就等等的相关资讯，你现在只要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置顶文章区就有那个购票的连结跟讯息，希望在11月20号的时候，可以在下午的时段，在电影院里面跟大家一起开心的哈哈哈哈。花拳绣腿不费吹灰之力，将你气势高昂，是我借力使力的处理。我用擒拿机化险为夷，四两拨千斤，可以一次对好几个女孩打太极。从不说爱你多堆或一堆多没问题，担心他们害喜，每天都在练阴阳调和。我的招式运用在不同角色，借力使力等你男友不爱的我娃吃力。不动我不动，后发制人就像只狡猾的狐狸，换马之象阿基斯在换石鼓，连大师都叫我泡妞，十足四象点就喊声流。犹太极拳打拳击，写经典画龙点睛，让青年不再年轻，过新年都是比较年轻。我的文字打太极，你防御但无法预防，以前都培养灵感，现在我都敢领养。太极是宇宙，是咒语，是全部，是不全，是巅峰，是疯癫，是阴阳两仪的正反反正。我传声歌词记在我的真传，你不知道寒声是因为高处不胜寒。我是找你爱的那种旋唱完这段之后再给你第一首的歌你最爱追，我转头也是塞了一堆脏话，依然可以让你追。我是文青说不出嘴，讲的老是亏着真的美，我这段情为弄作戏给我的太极超可爱，真正像个小太极，我要倾斜无太极，把王生得这么帅，心地善良又慷慨。 油，没呼吸一样买菜，头脑聪明超有才，他全台地球望着嘴，他度量犹如宝石海峡。 我尝试理解新的音乐凭什么占据排行榜，内容态度靠什么传递，听到新的韵脚技巧却推不起心，暂许怀疑自己是不是过期，总是听着那里，或者因为就是爱你才会猜忌排挤除了你之外的全部。当我们提倡着细数着典故，却忘记包容是 hiphop 被遗忘的第五个元素。 我会陪着你无论雨天或者的烈日，当你被我责备给我贴上坏人的贴纸，我继续静静写诗，不太多做解释，像你会懒得复习功课甚至写字，等你自己踢铁板，等你碰壁吃 BS， 甚至错失好运错过福利时间截止届时，叛逆如你怪我害你让你独立，因为爱你无法代替才对你打太极。嘿逃开情话把个风都挖来给风外，要个红色歌卡都玩都能 MC Omega， 想想想想被哈想被哈，今来共共共共好大家知，是这个天头顶头给他哈一个哈一个。 吼吼，我来点快买。今天你从大道城骑脚踏车回来，淡水整个累爆，帮我们哈。希望明天不会太严重的肌肉酸痛。他是黄雅芬，字太小了，还要再闭上吗？ 哦，今麦就给人。 希望大家骑重审查顺利，帮他哈哈哈哈哈。 如果不想酸痛，待会回家一定记得要抬腿。10:50，要51分了、哦。 你现在讲的每句话、啊、都要念 rap rap rap， 要在壁上，哎、啊，要在壁上。 我今麦就被进广告。 唔免讲台语。 进歌进曲，这不是幻想。最神回归 Lady Gaga， 全球70国同步声线，5000万次浏览疯传。新专辑 Joanne 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大家好，我是王月。以前说到要做健康检查，前一晚就会紧张睡不好，但来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环境舒适，注重隐私，原来健检也可以像度假般轻松。专业的高阶影像检查及判读，亦是当天一对一详尽解说。这就是我想要的健检， 照顾家人的好方法。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我是个大笨， 永远的梁兄哥回来了。还记得1960年代轰动全台的黄梅调电影吗？台北市立国乐团调戏黄梅，让林波、吴景、夏一、杨怀民、周湘和你一起回味。经典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12月13、14，国父纪念馆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桃园市政府自10月1日起提供公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凡50岁以上长者、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国小、国中、高中学生、孕妇、生产后6个月的妇女，以及患有罕见疾病、重大伤病、高风险慢性病的患者，均可以至卫生所或合约医疗院所免费施打疫苗。详情请拨0800-033-355或1999市民专线。 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我是爱宜良， 我爱过错过这寂寞无憾，会有一天我还能笑看一路上要绕过了几个弯才 Media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54，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他是李玉玺，这首未命名。待会这个整点休息一下，11点过后第二个小时我们要来算， 天哪，要算塔罗了， 罗喽， 天哪天哪， 你可惜曾经那么甜的关心，用力的感情，我该怎么去前进？还没开口说了再见你就先回首，还没习惯拥抱于是我们就错过，爱我怎么不开口说爱我，望着眼眶说着放手，你有没有可以正在慢慢的降落，无所谓陨落或彻底折磨，哦，点头，你坚强却坚强的点头，这道理我必须要能够，我会慢慢懂，残酷接受人转身再添一道伤口。甜的关心，用力的感情，我该怎么去前进？还没开口说了再见你就先回首，还没习惯拥抱于是我们就错过，爱我怎么不开一口说爱我，彻底沉默，哦，点头，你坚强却坚强的点头，这道理我必须要能懂，我会慢慢懂，残酷接受人转身再第一道伤口。 哇，家客户约好时间啊，等你行雪水就到宜兰啊。 哦， 哎，啊那翁同啦。 啊，完了，上错交流道了啦。啊，最近熬夜加班，精神差，把这机会看唔到啊。 少年人，塞车变事业，拢嘛爱有好体力。来，这款保利达蛮牛给你，它含维生素 B 群，给你精神十足。 哇，真的精神都来了，我立马弯回去，一切搞定。 精力充沛，保利达蛮牛。 阮慕华印表机小窍事，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裂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工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8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工作不能换，房子不能换， 但是想要 Toyota 新车可以马上换啊！ Toyota 年终好礼赞，现在买车最高享6万元梦金，还有最高4年零利率， 直到本月底哦！现在就快到 Toyota， 另有政府旧换新补助，先领5万不用等。 详细办法及限制，请上 Toyota 官网。 金马奔腾，众星云集，精彩绝伦，华丽演出。电影之光成就无数经典，11月26日第5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隆重登场，由台视为您现场转播。 大家好，我是玲珑。

漂亮，来自于安心呀。11:05，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算塔罗，塔罗之神就是我。 就我只会算塔罗牌。 真的假的？准不准啊？ 自己给他算一算。 自己给他算看啊！ 刚才自己在呛自己吗？ 嗯，自己跟自己对话。 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些方向帮助或建议吗？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塔罗专线是02-2363-9955 2363-9955。这首歌曲来自 Nick the Real 周汤豪，你是我的菜。 是三个 model， 手电哈，这一次绝对不会让你走，准备好跟你邂逅，疯狂的全面失控，女孩想要 take control， take control， let it go， go， go， go， she like that party rock， let me touch that， I can't stop， 不是 bikini， maybe she crazy， 越来越来越高， Lamborghini， face on me， I'm top on you， I'm too fly， come fly with me， put my shades on， put my swag on，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party rock with me。 02-2363-9955，今天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方向或帮助或建议吗？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钱莹。 钱莹。 嗯。 钱莹。 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收音机先关掉？ 对，你收音机要先关掉的。您说的没错。 先用 APP 来打。 好，你知道钱莹？ 嗯。 那你想算什么呢？ 我想算的是，我一直觉得我有一笔钱应该要进来了。 啊？是意外之财，还是本来就是属于你的钱在人家那儿应该要回来了？ 应收未收。 应收未收，所以你要算的是， 对， 对什么？ 因为这个当然这件事情也没有不愉快，只是呢， 你是借朋友钱吗？ 生意上的应收未收，拖拖拉拉， 哦，那就对簿公堂啊， 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的，对簿公堂就死扑脸啦， 死扑脸，不信的哎。 那你所以想要透过塔罗牌算说他什么时候会把钱给你，是不是？ 嗯，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啦，那你有直接去问跟他讲过要快点把钱拿给你吗？ 有，在运作啦，已经在上海运作啦。 然后就是要等时间嘛。 对。 那你不相信他说的这套是否？ 对。 对。 我喜欢我阴上阳。 哼。 所以我还是相信看看塔罗牌告诉我什么。 怎么做？ 你怕他骗你是不是？ 嗯。 天 哪。说对了。 我说对了，好的。那你知道要怎么样抽塔罗牌吗？ 嗯， 我想你应该是不知道吧，玛丽，有请。 我跟你说，我们有22张塔罗牌，你可以从左边或从右边选你要第几张。 那好，我喜欢从右边选。 第几张呢？ 第六张，六六大顺嘛。 好，一二三四五六，你抽到的牌是正位的国王。好的，这是一个不错的牌，就是他告诉你什么时候钱会下来，那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他说的是真的了啦，不用太担心。 哦， 你就等嘛，你就等嘛，就看他钱是不是如他说的那般，那个时候会到你手上。 嗯， 就算那个时候没到你手上，那 也黄不了， 也没差呀、啊。 我看这次应该不会黄了的事情，既然是盘一张国王牌。 嗯，所以就叫你可以不用想那么多，应该是会顺利的把钱交到你手上的，好不好？ 太好了 ，Lucky for Sunday 呀！那要分我2000万吗？ 查理甲崩 跟你说拜拜。 好啦，那就晚安咯，拜拜。 小仙农 11:12022363995第二周。 黄不黄也没差啊。 嗨，你好。 喂，你好。 你好，马克玛丽，来，玛丽乔治好。 哼，算你有。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是谁？ 你好，我是棒球痴。 棒球痴。 对，新庄棒球师， 新庄棒球场， 是 新庄棒球师， 棒球师，对对，我是棒球狂。 你想要算什么呢？棒球狂，你不要告诉我你要算比数还是什么？谁会赢？谁会赢？ 哦，没有，因为我已经就是打算明年过后，就是明年中过后结婚，然后因为我在工作，对对对， 你有对象吗？ 有，因为都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嗯啊、哦，然后嘞， 然后现在就是跟我女朋友共识，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台中工作， 嗯， 然后我打算等过年后之后回台北， 嗯，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犹豫，就是因为工作方面我多加点有在找我现在工作这一方面的，可是，在台北的话，以现在我在网络上找，然后一些朋友在问，就是以我这一方面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 多选项啊、嗯， 对对对，然后 哪方面啊？你哪方面啊？ 我现在在做那种电子电机的。 电子电机， 对，因为台中是很多蛮多电子电机的工厂，所以发展机会比较多。 哦，是噶。 然后台北的话，就是比较因为比较少有些。 那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回来台北嘞？ 因为重点是因为我们家原本就是在台北，只是我自己回来，我自己出来台中。 哦，然后 呢，然后也想说如果结婚之后女朋友也是可以，她也同意跟我们一起，就是跟妈妈他们，就是我们一起住，然后想说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也是省下一笔开销啦。 嗯， 因为我在台中工作的，而且加上我女朋友如果来台中工作的话，就是她也是要重新来找工作，然后她那一份工作已经工作的十几年，然后已经升到一定的阶级，所以 如果放叫他辞职或干嘛的也蛮可惜 的。对对对，我个人觉得我回去要找工作机会比较大。 那 我现在是倾向于就是、 我在想说就是短期的，因为我们就是我回去之后可能差不多半年左右都结婚了，然后我现在在考虑说，那我是先找个短期的工作呢，还是说就直接等待就是我希望工作给我个回应。 哦，我懂你意思了。 对对对，然后就直接 你就是想要在这个过渡期，你是看是要先找个part time 的，不是 part time 啦，就是短期的度过这个过渡期，还是干脆就直接找正职？ 对对 对, 对，然后可能因为正职的话，可能等个两三个月，可是这段时间变成我都没有收入，然后我就是在犹豫，然后就是 那你讲的不是很矛盾吗？既然你原本可以考虑做短期的，那短期就是要帮助你可以等到你之后想要的工作，根本不冲突啊，反正短期就是这么短啊。 嗯，因为我现在考虑的，因为短期我打算就是短期的做，就是做到我结婚这段时间我就辞掉了，然后就等结婚这个部分 那何不做到你找到你真正想要做的正职为止呢？ 你说台中这边吗？ 不是，我说短期的工作。 嗯，就是因为短期 的、哦、对啊，对啊，台中的工作也是啊，就是等到你真的找到了你再跳回来台北不就好了。 可是因为我们一些很多后续之后结婚需要一些问题该解决什么，就是变成我两边跑就会比较，我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 好，我懂你意思了。好，所以你主要问的问题是工作的问题。 对对对，工作的问题。 那 如果找短期这一部分、嗯、不知道就是顺不顺利，就是至少让我先撑过这一段时间。 哦，所以你是要问找短期的顺不顺利哦？ 对对对，我先问，因为长期的话我目前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对对对对对， 我们不如直接问塔罗牌你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好了， 好好好， 好不好？因为短期你要找一定找得到。好好，对不对？ 好，那就是短期跟长期的， 就是工作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好好好，谢谢。 那你会抽牌吗？ 会会会。 来吧，你要第几张呢？ 右边第七张， 右边第七张，一二三四五六七，麻利麻利，你抽到的是正位的战车， 蹦蹦蹦。 以牌面来看，其实你做什么决定，最后的结局都差不多，都不会是太烂的。所以你要找短期的也可以，你觉得你的意在你的脑袋里面觉得说短期是帮你度过这个过渡期，但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度过这个过渡期只是为了帮助你接下来可以就等到你真正想要找的工作。 了解。 那如果你说现在的公司，假设另外一个选项是现在的公司就一直待到台北有一个你想要的工作上门了，那也是一样的意思，只是你就辛苦一点来回跑。 了解了解。 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做任何决定结果都还是会不错的，所以任何决定你都可以去做。 哇，你预告他明年的 happy 就对了。 那明年不错啊，明年就是你做这些事情的决定都是好的啊，只是中间有这么多不同的岔路给你选，你要选哪一条去走，反正最后的终点都差不多，那你自己看你想要走哪一条。你想要先做短期的也行，你觉得这样子家里面的事情处理起来会比较简单轻松啊，那你就选短期的。那如果你想要直接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干脆找一份正职，我不想要在那边短期长期了，那你就干脆找一份正职啊，也行，你也不会做得不愉快。 好， 好不好？ 那 好，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以家里面要结婚这件事情为重心，工作摆其次。 好， 好不好？ 好， 祝你的婚礼一切顺利咯。 好好好，谢谢乔治，谢谢玛丽，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11:19，02-2363-9955，你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给我们，这首歌曲来自 FIR 1234567。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ne of the best, A.I.R. Do you hear the 街头就响了，等到你有夜、yeah。 秋蝉锁链在了玻璃前，因为期待都被看一眼，消失的时间阴霾蔷薇，对面具的人才会是谁，我的演唱会观众只有一位，你的爱是一个对，你的笑容你的表情不用言语就能说明， 02-23-63-9955，今天第二个小时是我们塔罗时间，这首歌有算开心吗？ 巴拉巴巴，还不错哦。Sounds good, babe。 强强呢，在这边帮你算塔罗牌，不管你是关于人生的大问题、工作的大问题、职场、健康、家庭、感情，各式各样的，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方向或建议的话，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 我叫国伟。 国伟， 对， 国伟，你的电话声音有点小声哦。 他是否想调音量？ 不小心就按到挂断了。 哦哦， 残念。希望你再打电话进来喽。那接通喽。 你现在这个都要按用力一点，现在变很。 好，嗨 ，Hello， 你好，你是谁？ 我是高雄玲玲。 玲玲， 是的。 玲玲想算什么？ 想算儿子的选择。 儿子的选择。 他现在想，他现在在打篮球。 嘿、hey ， 可是他想要放弃体育班，不继续打球，要转学。 嗯， 转学干嘛？ 职业学校。 哦，很好啊。 我不晓得，很好。 为什么不好？ 嗯，当时他也很喜欢篮球啊。 那 现在可能有一些些的挫折吧，我想。 哦，所以你觉得他是因为逃避，所以想要去别的地方？ 我不确定是不是逃避，但是他就说他可能篮球没有那么适合他，现在了，他这样说。 嗯。 所以你们没有聊得 很透彻， 坐下来更深入的聊。 有啊，他都说或许。学一技之长反而是更好的，因为他觉得高中打完三年又如何。 没错啊，他讲的一点都没错啊。 嗯，是也没错啦，不过看 妈妈就是会担心就对了。 这么热血在打篮球，那也好不容易， 因为你觉得他是其实他其实很爱篮球， 其实他是喜爱的，没错。 但是他也没有读了其他学校就不会打，不会继续打篮球，他一样可以打篮球啊，这不冲突。 还是你原本以为他可能会走向职业球员？ 嗯，是没有啦，我想说他喜欢的东西应该要坚持一阵子。 他也没有不喜欢啊。 他只是想要趁我觉得你儿子很棒的是他已经在这个阶段他意识到他学一技之长会对他自己有帮助，那你就应该让他去学啊，这不代表他放弃他的兴趣啊。 嗯， 他毕竟也没有把篮球当成终身职业啊。 客观这样讲是没错，只是想说 那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原本是要打职业的，然后现在放弃了，所以你怕他逃避，但是的话你也说他也没有，他就是打兴趣的，那就是打兴趣的啊。 对啊， 毕竟他这么小没有什么职业，而且 他几岁？高中 高一。对， 高一不小啦， 15岁。 高一不小啦。 对，你看他这次看学长的 HBL 打得这么样子，我想说可不可以激起他一点热情，就是他还是觉得。 可是你我觉得你跟一般的妈妈有点不太一样，一般的妈妈都会觉得说做成就是你一直打篮球然后打到最后，如果你真的打成职业的好了，那你真的可以赚钱，以这个赚钱。但如果你这么热爱打篮球又没有把它变成职业的，那你可能就是在消耗掉你现在正在学习的宝贵的黄金时间。但你却希望儿子不停的打篮球， 我一直因为我不知道你要他坚持到什么程度。欸， 对啊， 嗯，是我是想说是不是有什么他在学校什么样的挫折，那可能是让他的热情不见了，因为其实他本来就是没有特别爱读书。 你就是在担心他遇到挫折所以他逃避了嘛，对不对？ 对的。 那 不然那么爱打篮球的小孩当时能够上那个学校， 所以问题的症结点根本也不是他要不要打篮球，只是他是不是真的遇到麻烦了，你是不是在担心这个？嗯， 诶，是哦，应该是这么说。 那你就直接了当问他啦。 嗯，他都避重就轻， 不愿意透露他的心。 你有跟他老师聊过吗？ 有啊，就说是不是跟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哦，他有说过上场次数也没有那么多啊，等等的，他觉得可能里面没有获得成就感吧。 好，那如果他今天真的遇到了这样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做呢？ 嗯，就是某些时候我觉得这也很难抉择，坚持下去或许不同的结果。 没有错了，有时候坚持下去就是越弄越糟。 嗯，对啊， 人生没有这么励志，就是你说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就很棒， 啊， 会干嘛？ 我就很纠结啊。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用抽牌了。我觉得妈妈就是会担心小孩是正常的，但是呢，有时候就是你看，我们一路从小也是，我们也是从小这样长到大嘛，当学生当那么久， 对， 在我们那个时期回头去想，是不是也不希望爸妈来干涉我的事情？然后但是一旦我们遇到问题了我们怎么办？其实我们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啊，我们自己去解决，我们自己去面对，除非真的是遇到非常大的麻烦。但如果只是挫折，如果只是不开心，那我们都会希望我们自己来，我宁愿不要去麻烦别人，因为这就是自己必须长大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经历这件事情，都用别人来帮你，给你意见，给你怎样教你怎么做，对不对？那你就是不会成长。那你儿子可能现在就在经历这一段，不管他是开心也好，或是又遇到了委屈挫折，或者是他真的意识到他必须学一技之长这件事情，人生的为未来做打算，那都是他正在做决定，正在学习成长的一个阶段。那家长或是同旁边的人要做什么，就是在他做决定之后支持他，给他方向，然后就是告诉他不要怕，他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做这些决定，哪怕去试一试，去闯一闯，失败了也没关系，因为爸爸妈妈都会在你背后支持你，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因为他们就会知道说，哦，他们可以安心的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有没有热情，想不想继续做这件事情，他们自己会判断，他们是最懂自己的人，所以你可以不要担心那么多。除非哪一天他的行为真的变得很怪了，他都闷闷不乐的，他都吃不下睡不好，那时候再来担心。 是也没有啦，所以现在问题是就是 你担心太多 了。找个机会，有没有？他也是在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时间点，那好跟教练说，因为教练其实算是照顾他们的，所以我也在想说，在跟教练讲之前，我要想先确认，就是真的我们决定要走这条路了，其实。 我觉得多，我觉得多跟你儿子沟通会比算塔罗牌来的有用多了，因为你儿子听起来他也不是不好沟通， 只是 不会啊， 他一对他只是可能自己也还没有完全的想清楚，所以他跟你讲了这么多可能也没用，所以你们就可以不停的交换意见，看看怎么样比较好，渐渐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他的想法到底在想什么，你就会确认是不是，你知道这种都是要聊天慢慢聊出来的啦。 好的，谢谢你。 不要抱着一个担心的心去聊这件事。懂吗？ 好啊，好的，感谢你， 加油咯。 好，谢谢你， 不会，拜拜。 谢谢，拜拜。 都提到了篮球，来听听 HiFi 制霸青春的主题曲，性的青春无敌。 热气瞬间冻结了三秒，喷气喷气喷气，绕着球场跑到快断气，是你异世界的少音声环绕响起，旋转跳跃张开双臂笑，就算体力快要崩溃，我们下次再见，回忆要出现的画面，笑到流泪，笑到流泪，嗨翻 加流行指标，罗比威廉斯。七千万张全球销量，十七座全年音乐奖最高纪录。英国最强流行天王。I love my life, I am powerful, I am beautiful, I am free, I love my life.

你是不是因为有一次自己的镜面蛋糕被用干冰室请出墙，你就着迷那个氛围？ 因为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就是想要气势磅礴一点，我觉得用干冰蛮好的，但我想要想干冰要去哪买，而且干冰是不是一离开店家的冰库它就开始冒烟？ 不是啊，我觉得它应该是，我想象中它是一个什么真空包装什么之类的。 怎么可能它那么冰怎么真空得了？塑胶碰到它就黏住啊， 就是它要一打开才会有作用，可能像暖暖包那样。 干冰一般来，干冰是不会冒烟，就是如果你没有碰到水、它是不会一直冒烟，它只会透出寒气，就是那个微微的白烟一点点。但我想说，那我要怎么带回家？我要放哪呀？是宝丽龙盒子里吗？我脑袋在想说，那以前我们看到的干冰到底都怎么保存啊？我不懂。 哦，虽然我们现在在发问，但是其实我们的塔罗世界还是持续在进行的哦。0223639955。喵喵喵！有人说会放在宝丽龙箱给你。 哦，然后我在回家的时候再放在冰库里面保存，要用再拿出来。 也有人写了一个叫做“金泉干冰”， 店家的名字啊。 I don't know， 这真的是我完全陌生的。 呀。 嗨，你好。喂， 你好。 他是不是在唱歌？喂， 嗨。 喂 ，Hello， 我是喜酒。 你是喜酒？ 七九。 你是什么？ 七九九七九七九九七九七九。 哦，你是七九啊。 因为我刚刚就听到你们聊到那个，就是聊干冰，然后聊到 你不会是干冰大王吧？ 没有，跟干冰没有关系。我只想表达，我吃到就是强强做的那个清水香菜镜面蛋糕，我觉得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你是谁啊？ 对， 他是 反正就是我，反正我就也有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就看到蛋糕。 为什么你有到那个地方去？凭什么没有？我们有见到面吗？ 我有看到你在就是收尾阶段，就是可能跟他拍个照啊、道别之类的。 你也是， 你有看到他的眼神透出了爱心光芒？ 没有，那时候我眼神我很就是脸很臭，因为太累了。哦，所以你有吃到？ 对，就是觉得很好吃。 那是我给香菜吃的，你吃什么吃啊？ 他明明就是切很多给大家分享的 香菜， 那都是香菜的， 至少他一个人会全部吃完。 所以你有要算塔罗吗？ 我想说啊，不然就打进来也顺便算一下好了，这种心态可以吗？ 这种心态是不被允许，但既然好吧，有缘来相会。 都吃了你的蛋糕 糕， 那你要算什么呢？ 就是算，就是今年年末是否又要孤单的度过了？就算。等一下，单身大使为什么要那么开心？ 七九啊， 怎样啊？ 我们好歹齁也认识这么久了。今年年底Amdio也才剩一个半月，不然你要怎么样嘛？ 没有，因为很烦， 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各种什么唐立奇啊什么之类，他们都很烦，他们都一直说什么天秤座，你就是十一月就是火火热。 你刚刚说唐老师坏话，今天生日灵力大增，你完蛋 了。他哪说坏话？ 他刚才说、那些人都很烦，他们说的哦， 没有，因为他们就是都会说要去参加朋友的聚，这种有朋友还有 你知道是什么聚会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我人生中没有聚会，我都是 no， 有一个聚会叫做抢抢搞红包， 这个不算，他是说朋友的聚会。 我们不是都算朋友吗？点友所有人都是你的朋友啊，而且你一个 no， 你一个人， 他是说现实生活中真的朋友。 我们会在现实生活中的戏院里面见到面、啊， 你平常会见到他几次？你一年见他几次呢？再跟我好笑什么 ？OK， fine， 我再度道歉。 但是你还是得去常常搞轰趴， 好， 听到没有？ 所以你现在在烦恼，你没有聚会可以参加，是不是？ 就是我真的，就是我聚会本来就不多，然后有的话也都是同性，可能同事啊，或是大学同学，都是女生那一种。我就是一直过着尼姑庵的生活。我最对于什么？ 尼姑庵。 所以对于他说，只要我参加那种就是然后男女混杂聚会，我就会有大桃花。 男女混杂怎么听起来这么奇怪啊？ 你要很多不认识的男女混杂聚会，真的不容易耶。 连玛丽也觉得很不容易， 因为我朋友的朋友找出来就是女生啊。 偶尔可能是谁的生日，然后他会约他另外一挂朋友来，就顶就可能会多一两个两三个新朋友，不就这样吗？ 嗯，就我的人生中比较少发生这种事情啊，对啊。 所以你的朋友，你自己朋友，他们自己的生活圈也很固定，就是你们这些人。 对，就比较不是那，或者是他们可能自己有那种另外其他玩在一起的那一种朋友， 就是、那 就是 跟他们一起去啊。 可是我完全不是他们那个圈子的人呢、欸。 当然不会是，如果你是他们那个圈子，你今天就不会在那边烦恼这个了。你就是要打入人家圈子啊，人家去玩的时候说，哎、欸，你下次也约我，我想去看看。 嗯，而且你知道，就连我去 看看大家， 就连我去，我还是就是因为我之前常去庙里，就是求关于工作的事情，然后想说，你应该听我抱怨工作，抱怨得很烦，那我来问个就是也是感情方面的事情好了。然后一问，然后去找那个庙公解签，他还是说 庙公就爱上你了，送你去庙公。庙公 反正庙公也是说我自己要就是改变啦，不然就是我这样继续下去只是坐以待毙，我就啊，是心中被插了。 庙公说你坐以待毙，我要被笑死。 欸，我觉得庙公说的很对，其实很多很多人 就算不当庙公我也会讲好不好， 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啊， 就都就是同样一个问题啊，你自己没有去变自己的生活圈，那就不会有新朋友出现啊。 是没错啦， 新朋友不会自己来找你，多可怕。 是被庙公点中问题的核心，也是觉得蛮烦的、啊。 没有点中问题的核心，就现在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对，就是生活圈太狭隘， 你就是要往外跑。 以前吴玛丽的生活圈也非常非常的狭隘啊， 我现在还是很狭隘 啊。 可是你后来因为你的工作的关系，认识很多新的人。 谁？ 你姐妹淘那些都是原本你不认识的人啊。比如说 我姐妹淘， 姐妹淘这个公司。你的公司，我是说工作上遇到了很多不同的人、认识了更多不同的人，那就有更多机会啦。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有更多机会认识到更多的同志以及女同志。 没有啊，张立东他们就很好啊，他们自己朋友也多，你不就可以借由他们认识更多人。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七九就是你可能会参加了某一个朋友他们另外一群朋友的聚会，你就会认识不同的人。 好啦，我想应该牌也是不用抽了啦，就是大也是聊蛮多的。 七九就跟我一样，我们的圣诞节，我们的跨年，我们都是一个人。 反正 玛丽没有，玛丽没有跟姐妹一起过吗？ 唉，他们就是当然都会说。 我跟你讲，玛丽姐妹都交男朋友了。 他们都会说可以一起来啊，一起来过啊，就是因为 哎，一起来过听起来就让人家很不爽。 对啊， 哎，你一起来嘛，来什么来？是你要来陪我吧。来什么来？来什么来？ 我是没有到生气的地步啦，但是就是听到一起来，你那个兴趣会大幅下降吧？ 就好像你去参加，就是你是外人，局外人。 嗯， 算了吧，反正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啊。嗯、 生是一个人， 死 是 一个人。 好，很棒的结尾。 常常搞轰趴、哦，不要忘了，搞不好你在那边就会遇到，比如说王令祥，也是个菠萝。 帮你安排一个前后左右都是单身男性的位置好了。如果可以的话，或是命运之神就会帮你安排。 嗯， 好 不好？ 好啦，就这样吧。 好好 啊、我听得出来在敷衍我们了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好 啦拜拜， 晚安，晚安， 拜拜。 那么巧，本多露露的单身女子俱乐部。11:49，听到歌曲是来自于台湾爽乐团，都给你说就好。 一张大嘴巴讲了谁又抢了他，和和明明嘴几把就装得很善良，整天算别人这样真的快乐吗，还是自己买一支牙刷来刷。 Oh my god，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妈我们还有救吗，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当日子东倒西歪，到哪里都是死相。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为自己，快逃！ 一万个不回头的疯狂。 跳脱规矩，解放想象，魏如萱《末路狂花》实体专辑全面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吼一笑。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的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满。哎，我的麦克风是怪怪的。 你的麦克风哪里怪怪？形状怪怪的。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哦，这个小时呢，就是一样要点歌给你们听，也要念出你们的留言。那这个礼拜的留言量非常非常之少。 我没有想过有一天哈利路亚的留言数会胜过那个点歌的留言数，太惊人了。 怎么会这样？这个礼拜有发生什么事了吗？总统大选，美国啦。大家太难，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不会影响点歌区。 那最近学生们或是上班族们还有什么事情吗？连假， 有连假，有期中考的这样子， 这样也不至于影响他们来留言的心情啊。 就一时之间忘了，我真的觉得我麦克风怪怪的。 你麦克风哪里怪啊？ 你不觉得声音很怪吗？ 再说说看。 你说，我现在可能好一点了， 因为他刚刚把它开蛮小的。好。没关系，让我再次提醒大家，让我再次的跟大家说明，如果你想要留言哈利路亚，或是你想要留言点歌的话呢，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到 Facebook 的青春点点点粉丝团里面，找到我们 PO 的那篇可以留言的文章，就可以留言了。你只要你要留言点歌，你就留你想要说的话，还有你要听的歌曲，排三个顺位比较容易被播放出来。那你要留言 Hallelujah 的话，也就是自己注明一下，这样就这么简单呢，就这么简单，好棒哦！ 嗯哼， 好，虽然说留言数啊，不点歌数也是蛮少，还是有人要点歌。这首歌第一首歌曲呢，要送上的是来自张雨生的《没有烟抽的日子》。好，是谁点的呢？他是台中的 Alma Lin。他说呢 ,11 月12号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他最喜欢最喜欢的歌手就是张雨生的19周年的忌日，很遗憾他没有办法去雨生园看他，所以他想要帮他的闺蜜还有他自己点一首张雨生的歌曲，然后他希望喜欢宝哥的人可以越来越多，这首歌就送给你了，来自张雨生的《没有烟抽的日子》。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我总不在你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的一份希望。天黑了，路发烟絮到黎明，我的思念一条条铺在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你们似乎不太习惯没有蓝色的鸽子飞行。 想啊啊啊啊啊，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个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那就画一个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 成长总会有一片幽暗，像海洋，谁能横越，谁又坠落，没声响。一直认为心之所往才是方向，不停受伤，但也得到了奖赏。 最孤独的时候最怀念旧时光，我们用笑用泪盖的小天堂。所以我发现你旷野里的善良，你没忽略我倔强下的体谅。很开心你终于从不停留，你却频回首，直到灵魂尽头还是守护我。很安慰你终于来了，在我看不到光亮的时刻，嘲弄的原谅他们不懂真爱是什么，反正如人饮水生活的奋斗的只有你我和我们在乎的梦。很开心你终于来了，在我差一点放弃的时刻，从不停留，你却频回首，直到灵魂尽头还是守护我。很安慰你终于来了，在我看不到光亮的时刻，沉默，直到灵魂尽头，你还请帮我。 我觉得最近抽电子烟的人好像变多了耶，你有觉得吗？ 我觉得反而变少了耶， 因为我看到的人越来越多。 你看得见人类啦。 嗯，然后说，诶，怎么他也抽？诶，怎么他也抽电子烟？诶，怎么他也抽？ 是你周遭的朋友吗？还是路人？ 就周遭的人啊，周遭的朋友。 我都在路上看到很多人抽电子烟，然后现在比较少一点。 而且电子烟的烟好大哦， 很 就是 真的很云雾缭绕， 就是他们很抓狂。一组里面 喷烟，真的 是喷烟，小姐她把那个会把自己这样整个罩起来，那个大烟哦，就多少杠呀， 都不像真的抽香烟的那个烟， 对， 就真的好像水蒸就哇天哪袭来。 所以我每次看到别人抽电子烟，我都会很着迷的一直看这样子。 现在韩国有那个啊抽的维他命 C 啊，维他命的也类似电子烟的东西，但它其实抽的是维他命， 完全不是。香烟吗？ 不是，你去玩的时候，或者你朋友去玩的时候，你可以去找。现在韩国非常的盛行，它就是一根很像笔的东西，然后它也可以，它就是用抽的，你也吐得出烟，就很像你看到的电子烟。 我不信这个怎么可能可以摄取得到什么维他命 C？ 真的，因为它的技术是怎样啊？把它雾化，然后你吸进去，因为你本来你身体在吸入，比如说烟好了，你身体是会吸收的啊。然后它那个东西因为雾化了，里面成分雾化，你身体在抽， 吸它的时候你就吸收了，然后它有综合维他命，有维他命 C， 有维他命 B 群什么之类的，不一样。 好狂的发明哦。 很狂啊，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新闻就有在报说现在你抽烟可以越抽越健康，因为你抽的是维他，就综合维他命维他命 C、 啊、 然后就很厉害，所以你去韩国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哦好哦。 台湾好像现在有人带进来卖，但是合不合法我不晓得、 嗯、 但如果你是从国外自己带回来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不知道贵不贵，有的话帮我带两支。 我连有这个东西我都没听说过，你今天讲我才知道。 You are so old fashioned。 没有，我脱离这个世界太久了。 好，没有关系。哎，我刚刚没有介绍刚刚听到的歌哦，是张惠妹的《灵魂尽头》。 嗯， 这个礼拜负面情绪真的太满太多了。 嗯， 然后是我的 啊，你先播歌啦，你先播歌啦。 好啦，接下来要送唱这首歌曲呢，一样也是负面满满的歌曲，负面能量。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十万毫升泪水》。 知道我不完美，能给的我都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满意了吗？你究竟有完没完？你烦不烦？总考验我多勇敢，有那么难，那么幸福和美满，我不贪婪，只求多些夜晚，不必算。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你都不管。人的一生会积累十万毫升泪水，以为哭完哭悲哭萎，能换来好结尾，并不是我后悔。爱回头我奉陪，只是轮到我没，谁是我为宝贝。你别不管。

成黑洞，有时候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珍惜和怀疑总要决斗。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诶，淋雨一直走。 嗯， 台北的 Christine， 她想要点播这首歌，她说给她，哦，送给她高中第一个遇见的闺蜜。 嗯， 你还记得你第一个闺蜜是谁吗？ 闺蜜哦， 就是应该是 你说我现在还有联络朋友最早认识的吗？我那一群， 对，就是到现在的死党，你都 就是我高中认识的、 啊。谁啊？我认识吗？ 你认识我所有的朋友你都认识， 就这样而已、哦。 我朋友就 这 样子啊？ 哦，是哦， 对啊， 哦，所以他们是高中认识的、哦，因为我不太，我因为我不知道你们 是大学啊，只有李艾格是大学啊，其他大部分都是高中。 天哪，他们跟你们交情这么久， 我就把他们搅在一起了，然后他们现在都很好。 然后现在也把他们跟我搅在一起了。 是你擅自一直跟人家搅在一起吧？ 他们都有爱我，没办法， 很夸张 哎！ 我每次看到脸书上说什么吴仲强要跟我的闺蜜出去，有没有搞错？ 而且都是单独一个约，单独一个约，不 是 约大家，都是一个。 吴仲强，你是不是很寂寞？ 各个急迫哦，很棒很棒。好，接下来这首歌呢，要送上的是哦老歌， 嗯， 你的歌，你那个年代的歌，来自许茹芸《日光机场》。

多么想跟你散步，跳上芭比看着风景，但是我清醒，月亮总不肯照亮情欲深处那道背影。你我像快快乐乐同游在意境，浪漫到一起夜绝境。不想说明，只想反应。 欢迎大家多多来点歌，如果你想要在星期天最后一个小时这个小时播出你想听的歌曲送给你自己或是送给别人，欢迎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点歌区里面就可以直接留言咯。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奕迅的无人之境。 嗯， 对于我各个击破你的闺蜜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很好笑。 很好笑？ 我觉得很莫名。 嗯， 就这样也好啊，因为我没那么常跟我的闺蜜们喝酒。你算是他们的酒友。 哎、欸，其实我约， 爱喝酒， 其实我约他们都只是看我那时候身在何处，谁离我最近， 你就只是想找个最近的、啊，我知道啊。 对啊，对啊，对啊。嗯， 然后你发现他们都很好约。 啊、嗯，真的是蛮好约。 我先想说，你只是发现我朋友们，其实我朋友们除了我之外， 都很阿萨里， 都对，就是说走就走这样。 很棒，你的朋友们很棒，你要不要学学他们啊？ 哎、欸，你也不想我花多久时间搜集到这些朋友？ 好，接下来呢，来自莫文蔚的歌曲《看看》。 伤疤，你的迷惘，你的慌张，都有我分担。你的心让我看看，你的心让我看看，我的错误，我的迷糊，都让你霸占。再多过程，再多情节，只要你宠爱。 话说，你有要去看张学友演唱会吗？ 没有哎、欸。 那你有要看五月天演唱会吗？ 也没有哎、 欸。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爱看演唱会啊？ 没有啊，张学友跟五月天对我来说没有非常非常。 张学友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啊。 嗯，相较之下，前一阵子比如说像 Red Bull 办的 魏如云他们， 魏如萱 啊，对不起，魏如萱， 魏如萱对糯米团，我就比较想看、 嗯。哦，你比较喜欢那一挂的啦。 嗯。 哦，好吧，如果呢你到现在也抢不到张学友的票， 那 我只能 说那就是也别想了。 其实还是会，因为在其实通常在演唱会开始之前的前一两三天。 你说会有人 临时没有办法去、 嗯、 或是什么情侣一定分手什么之类的，就分手票，然后或是临时有急事的票， 就是你要靠别人的不幸来获得幸福。 对啊，你的脸书上面一定有很多说啊我不能去看了干嘛干嘛的，你那时候再去买票就好了、 哦、 对啊。但是如果是网络上面的黄牛票，他把票价提个很高那种，你就不要去买 算了啦，那么贵， 就算了、 嗯、 就听我唱嘛， 请 他来听我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二十五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